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已经在十一月份上映，或者是即将和大家见面的那些院线电影。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图书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发行集团了解到，其所属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以及各家中小门店已经全面提升了疫情防护防控措施。四大书城以及各中小门店在殿堂里显著位置张贴了疫情防控、科学洗手等等宣传海报，引导读者养成常态化的防疫意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对进店读者严格执行扫码、测温、戴口罩要求，并且免费提供消毒纸巾，发放防疫常识宣传材料，并且每两个小时对服务台、收银台、洗手间、电梯扶手、门把手等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清理。读者的消费习惯也正在发生变化，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聚集已经成为常态。面对这种变化，四大书城和各中小门店通过微商城、微信购书群等等社群营销手段，为读者提供无接触购书服务。读者线上下单，48小时之内就可以收到所需的图书了。各店积极推出线上图书分享会，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直播等等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服务。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请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者是出差。出入公共场所，请您严格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并且出示健康码。外出就餐的时候，注意保持就餐距离，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人民网。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雪中走来，说不清楚日子会好还是坏。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转眼又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Thank you. 是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转眼又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等夜莺低唱，丁香开，等渺渺的未来把房盖。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现在啊，十一月份已经过半，在这个月当中呢，又有一大批影视作品登上了电影院的大荧幕和我们见面了。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我也会和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一起和大家来聊聊十一月份已经在播或者是即将上线的电影作品。欢迎思农。 哎，大家好，我是思农。又到了咱们每月给大家介绍这个院线电影的时候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十一月份都有哪些电影登陆了院线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啊，可以说是我个人啊最近一段时间看过以后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呢是一部悬疑喜剧电影，你看又有悬疑又有喜剧，全部正中我的下怀哈。它叫做《扬名立万》。那么这部电影呢，它是在十一月十一号正式登陆了全国院线。影片呢是由韩寒监制，刘询子墨执导，李八神、张本煜、柯达、刘询子墨编剧，尹正、邓家佳、喻恩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陈明昊、秦霄贤、邓恩熙、于矮磊特别出演。 那么这部电影呢，跟大家来说说剧情哈。它讲述了民国年间啊，有一群不得志的电影人凑在了一块儿，他们呢想要筹划拍摄一部关于上海轰动一时、惊天大案的电影，来借此翻身扬名。那在参与剧本会的时候，却发现被请来的顾问竟然就是这个案件的真凶。所以这几位电影人啊，各自的态度和目的都不太一样，案情呢也是疑点重重，幕后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真相。最后他们将会挖掘到什么样的真相，是公之于众还是保持沉默呢？大家都可以在电影院去一探究竟。 刚才也说了哈，这电影特别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其实刚上映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冲着这个悬疑喜剧还有万合天宜这几个关键词，我就决定啊去电影院看一看这部影片了。 哎，所以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看。 就 我恨不得还去二刷，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悬疑类的电影，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小细节，就只有在二刷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对，你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主创人员的名单哈，比如说有刘询子墨、本煜还有柯达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万合天宜的这个公司的粉丝们一定会对这几个名字非常的不陌生。那么这也应该是近几年来啊万合天宜这几个 主力们聚集的最全的一次了， 算是这个阵容比较强大。 是的，是的，而且之前的这个万和天宜、台柱子、白客还有小爱也在里面啊，小小的客串了一下。 嗯， 那么除了这个万和天宜的主力呢，尹正还有邓家佳还有于恩泰等人，他们也是持续的演技在线。当然了，还有这个秦霄贤的加盟哈，也是让不少老秦的粉丝哎对这部剧非常的期待。 嗯， 那么可以说呢，在这部影片当中，演员们都发挥了非常好的表演。那他们每个人物都有各自非常鲜明的个性风格，也都有各自的闪光点。 是，刚才思农是跟大家说说演员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哈。其实这部影片的剧情和节奏呢，也是大家最近讨论比较多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它有着循序渐进的电影主线节奏，在这个基础上也增加了像悬疑呀、讽刺喜剧这样一些元素来做修饰。整体上大家观影之后会觉得电影的主次比较分明，逻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有反转也有笑点。当然很多朋友都把这部影片叫做戏中戏。为什么会说戏中戏呢？是因为这部电影扬名立万，正是在用拍电影的方式来解构拍电影，通过像隐喻呀、恶搞这样的解构过程来讽刺当时社会当中一些娱乐致死的现象。 嗯，而且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啊，也会把这部影片称为剧本杀类的电影。 嗯， 那什么叫做剧本杀类的电影呢？其实这一类的电影啊，它往往都是会围绕一个案件展开，那么他会通过一些快节奏的这种剧情的推进，还有对嫌疑人的调查，以及多重的剧情反转，那最终呢找到这个案件的真凶。 嗯， 比如说啊，之前这个美国队长 Chris 和这个007丹尼尔格雷格他们主演的利刃出鞘， 嗯， 还记不记得，就是节奏特别快的一部电影。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的国产悬疑喜剧不速来客，其实他们的风格都有点像这种剧本杀类型的风格。那么不过呢，扬名立万他不太一样的是，就是他在电影的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凶手是谁，就是他们请来的那个顾问嘛。 嗯， 然后他也没有去太刻意的制造很多很多的悬念去让观众们去猜测凶手，而是把凶手直接给你了。他把整个推理的重点都放在了这个凶手的身份和动机上面，也就是当他们在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同时，也就完成了电影想要表达的整个一个主题。 哎，刚才咱们跟大家说了，这部电影是11月11号上映哈，它是当天下午6点晚场上映，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斩获了1176万元的票房成绩。在这之后的3天时间里，观众的口碑和票房也是持续在发酵当中，连续斩获了单日的票房冠军。到了11月14号，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啊，这部《扬名立万》是在14号下午1点成功的票房破亿了， 嗯， 也成为了国庆节国庆档后第一部上映首周票房破亿的国产电影。可以看到，其实像刚才思农介绍了很多这种形式比较有创意的、内容又有匠心的国产电影，也越来越受到了咱观众的喜爱。 对啊，上映3天就成功破亿了。 嗯， 其实最近啊，不断的推出了很多新的这个国产片。那从他们的口碑来看呢，可以说近几年来啊，咱们的国产电影不断的去追求讲好故事、做好内容，也是可以说用匠心去打磨每一部作品，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那也是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们点赞和认可了。 提到用匠心打磨作品，我觉得一定要说接下来这部电影，它就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王树臣、钱运达联合执导的中国经典动画《天书奇谭》4K 纪念版，是在目前公映当中啊。《天书奇谭》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美誉，凭借着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故事情节，在咱国产动画影史上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记忆。那这次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是秉承着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初衷，对《天书奇谭》进行了一个 4K 超高清画面修复以及声音修复，用数字化的技术使影片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其实我们说啊，修复的不仅仅是老胶片，更是一段瑰丽的历史和宝贵的记忆。 没错，是一部年代非常久远的一个动画影片了哈。 嗯，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天书奇谭》的剧情呢？ 哎， 比如说里 面有这个虎母和虎女跳舞， 其实应该是三只狐狸，记不记得 三只狐狸、还有这个聚宝盆复制爸爸， 哎， 就很多朋友们对这个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哈、那么这次的这个天书奇谈 4K 版的上映呢，也是唤起了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影片的回忆。那么有网友啊也评论说，聚宝盆里面复制出爸爸的这个片段我是从小记到大，还说啊，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应该是复制出了8个爸爸、那最后一个呢是被这个支线压着没出来， 这记得太清楚了，一看就是小的时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的是的。那么时至今日呢，其实这个片段啊仍然被很多的这个创作者去效仿，因为它的背后呢其实寓意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成为了后面很多艺术作品的灵感来源，可见这个片段这个影片的经典性和超前性。 我们说啊，天书奇谈 4K 纪念版电影当中的人物特别生动，故事呢也是一桩一谐，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众多民俗意象的呈现都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当然这次咱说的是 4K 纪念版嘛，是一个修复版本上映，在片尾啊有一彩蛋，彩蛋呢也揭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创作故事，有很多的观众都特别感慨啊，说这就是择一事从一生，因为在彩蛋当中对这个主创团队进行了一个采访哈、大家聊了聊在这个动画的创作修复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嘛，也是观众说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为大家的童年制造了一个美梦，也是感动于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动画事业的热忱和奉献。这部电影是时隔38年第一次登陆大荧幕，也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创作，也是咱国产动画电影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启示。 哎，是的。那么天书奇谈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改编自中国首部长篇神魔小说 平 妖 传、 那么最早呢是由罗贯中编次，那在电影当中呢保留了这个小说当中三只小狐狸的形象，还把这个小说当中的担子和尚改为了善良可爱的少年诞生。那么他们的这个故事主线呢是由包磊和王树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那么部分故事的桥段呢也能够从咱们的中国民间故事当中找到出处。那么与当时呢一些主流文艺作品塑造的这个高大全的一个人物形象不同的哈，天书奇谈呢它也是着重去彰显了这个奇趣美的一个独特的审美，那么与同厂牌经典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还有《哪吒闹海》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也是代表着当时国产动画电影的一个巅峰水准，也是可以算是咱们国产动画电影的一个历史上的奠基石。 老版的《天书奇谈》1983年就上映了啊，从1983年以来，这部作品真的是凭借着非常深远的艺术造诣，还有故事内核，成为了好几代朋友的记忆，应该这样讲。比如电影当中你还记得天宫里有一个员工，员工把天书不就留给人间吗、像这个小男孩诞生传授法术造福于民哈。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啊，对影片的创作也提出了一个号召，他说怎么有趣怎么玩，要玩到极致。所以天书奇谈当中就借鉴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元素，比如绘画、雕塑、玩具、戏曲等等等等，汇集了很多民间的民俗意象。比如说他也大量采用了传统的民乐作为背景乐，像踩高跷、舞龙、舞狮这样的民间活动也有体现。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只狐狸精你记得吗，就是大家那个脸谱啊，也是借鉴了戏曲脸谱的元素，有这个老旦、花旦、还有那个丑角儿，是吧？也都是让我们过目不忘。 是的，那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嘛，它着重彰显的这个奇趣美。那么奇趣美在哪儿呢？就是影片当中这个独具匠心的人物造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这个奇，还有各色人物鲜活立体的趣，以及民族艺术文化荟萃的美，都让这部带有鲜明民族风的作品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史上不容错过的一部经典。那么其实现在看来哈，不少场景在现代语境之下仍然非常有趣儿，比如说白云洞内安装有摄像头功能的镜子，对吧，还有这个具备复制粘贴功能的聚宝盆，还有诞生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等等等等。 就电影的开场啊，当这个片名《天书奇谈》四个字从这个蓝黑背景图案呈现出一种流动融合的一个特效的时候，也是当时让很多观众拍手称奇，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没有特效的，那么创作者们也是将这个蓝黑色的油漆倒到这个盆里，然后加入溶解剂，让这个油漆产生流动的化学反应，那由此就拍摄出了一段非常奇妙的一个特效的场景。 这是当时的一些特效手法， 对， 虽然很有年代感，我们现在来听，但的确你能想象到当时主创团队是多么的精益求精，大家用了各种方法，为的就是这部电影呈现出一个更美的艺术效果嘛。 嗯， 当然为了达到大荧幕的观看需求，更好的向大家展现这部动画经典，这次的 4K 纪念版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整体修复以及数字化的过程，跟大家说说怎么做啊，怎么修复。首先呢，要对原底进行一个整理，通过超声波水洗进行清洁，再把这些原底扫描到硬盘，然后呢就进入到了颜色校正、逐帧修复、声音扫描以及修复阶段，最后要进行的就是声画合成，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完成一个基础的修复工作。 嗯，那么随着天书奇谈的科学修复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也是重新焕发了光彩哈。那可以说电影《天书奇谈》4K 纪念版呢，它是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心血之作。 嗯， 那么画风精美，故事剧情富有哲理，角色形象生动有趣，其实也是全年龄段观众观影的不二之选。 哎，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两部国产电影，咱们再来聊一部啊，进口片怎么样？外国电影， 哎，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看了的好莱坞动作巨制《007无暇赴死》， 嗯， 也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部加盟的007系列电影了。从10月29号起，已经在国内超过720家 IMAX 影院公映。那么，作为第六任007，丹尼尔·克雷格版邦德的谢幕之作，也是首部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邦德电影。 那大家可能还说哈，说之前邦德不是已经隐退了吗？怎么又来了一部呢？谢幕电影嘛，对吧？这部影片它就讲述了隐退的这个邦德在牙买加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那直到他的这个旧友啊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他短暂的平静就此告一段落。 这都是套路，我发现很多的英雄发现或者特工在电影一开始都在休假，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卷入了新的纷争。 没错，根本就休不了哈。然后当这个邦德被卷入到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呢，他们也是试图去营救一名被绑架的科学家。那么这个任务呢，它不仅它的危险程度远超预期，更是把邦德带上了追踪配备危险新科技的神秘反派之旅。 那从1962年首登荧幕开始，007系列是纵横了世界半个多世纪呀，到现在依旧是有非常强大的粉丝基础，魅力不减。可以说每一部007电影都是不惜工本的顶级制作，还有观众青睐的一种极致享受吧。作为广获全球认可的第六任007，丹尼尔·克雷格也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拯救世界。这部盛大的谢幕之作更是精雕细琢，在 IMAX 的超大荧幕、清澈的画质以及强劲音响的助力下，侠骨柔情的硬汉特工、美艳神秘的邦女郎、终极火爆的战斗场面和动作场面，我觉得啊，对于没看过的朋友来说，哎，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不容错过。 好，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呢，是一部日本的影片，那它同样也是一部经典制作的修复版，那么它呢就是奥斯卡经典电影《入殓师》4K 修复版，那么目前也是正在全国热映哈。电影呢是由龙田洋二郎执导，久石让配乐，小山薰堂编剧，本木雅弘、广末凉子、山崎努等等主演。那么讲述了这个失业的大提琴手小林大悟阴差阳错地踏入了入殓师的行业，那从最初他排斥到慢慢地逐渐去理解并热爱上这份职业，也是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走上了一个洒脱人生的治愈故事。 嗯，刚才提到了主人公叫小林大悟啊，他是因为乐团解散而失业，不得不卖掉了昂贵的大提琴来还债， 但是就在他离开音乐事业之后，却觉得特别轻松，更是遇到了一个能够发挥价值、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找到了新的人生前进方向。我相信这段故事是让很多人深有感触，因为很多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都感慨到啊，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热爱的东西未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也不要完全的进行自我束缚嘛，和过去的自己勇敢告别，也许就能迎来新的生活。 那么《入殓师》这部电影呢，可以说啊，散发着非常浓的人情味儿。那影片呢，除了对于主人公从工作失意到摆脱束缚、寻找自己这部分的表达，其实它也更侧重去表现了不同家庭关系中的亲情。那我们说死亡呢，其实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也是大家经常会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同时也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说，很多观众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会想起一些已经离开自己的亲人啊或者朋友，也是会对死亡这件事儿有一个小小的释怀。 其实提到入殓师哈，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以来可能有点被大家忽视，而且有点怎么说，有点神秘的职业。所以这个职业被搬到大荧幕的机会可以说太少了。就像影片当中所表现的那样，可能丧葬业很多朋友会稍微的避而不谈一些哈，这也正是这部剧冲突的一个编写，以及主人公形象一个深层次的挖掘。所以电影也是保持了日本电影当中那种婉约含蓄。入殓师的工作流程在电影当中也有一个呈现。在电影当中，主人公在一次次跟随社长工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态也在逐渐的转变，从开始的吃不下饭，到后来啃那个家属答谢的丸子，对于死亡和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主人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无论是以逝者还是他的大提琴，乃至包在歌谱里的石头，对于主人公来说，那都是有生命的。 那影片《入殓师》它的巧妙之处呢，就是在于它将这个入殓的过程的一举一动加以了艺术化的呈现。那么这样呢，入殓师这份工作它不再是一份大家认知的一个不需要感情的一个看起来非常冰冷的工作，那么也是把入殓师和遗体之间建立了一个艺术处理。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影片的配乐。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配乐大师久石让谱写的背景音乐一定是不会差的，一定是非常好的。 还记得原来菊次郎的夏天， 对、 啊、那里面那几首啊，真的 都是经典，每一首都是经典。那么他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哈，这个主人公之前是拉大提琴的，那么大提琴呢，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也是打破了这种死亡带来的沉重。那么说这个大提琴他经常会有一种这种婉转然后默默低语的那种感觉嘛。那么尤其是男主角在草原拉琴的那一段，可以说是整个电影的一个神来之笔。那么结尾呢，入殓师他伴随着琴曲的演奏，用艺术化的手法也是表达了一种对工作的尊重。那煽情之余呢，其实也是将整个电影都进行了升华。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是由迪士尼乐园游玩项目《森林河流之旅》改编的一部电影，它叫做《丛林奇航》。若有之前去过迪士尼游玩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项目还是多多少少有些印象。 是的，是的。 这次改编的电影呢，是由佐米·希尔拉执导，道恩·强森以及艾米丽·布朗特、埃德加·拉米雷兹、杰克·怀特霍尔主演，是一部典型的奇幻冒险类型的电影，讲述了一名船长带着一对姐弟去寻找一棵可以自愈的树的故事。 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哈。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亚马逊丛林里啊，弗兰克船长，也就是巨石强森饰演的这个角色哈， 道恩强森也有这个艺名都算是、 巨石强森。他呢是带领着这个莉莉霍顿博士，也就是艾米丽布朗特饰演，和杰克怀特霍尔饰演的这个弟弟一起去丛林里面冒险的故事。那么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是这个丛林里面野生动物的威胁。同时呢，他们要和一个德国探险队展开竞争。那刚刚小妹也跟大家介绍了哈，这个电影是基于迪士尼乐园同名的游乐项目改编的。那么丛林探险呢，它是迪士尼乐园当中最古老的游乐设施之一。这个项目 目呢，它就是游客可以坐着游船穿过很多很多条不同的河流。那么在1955年的时候呢，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开幕式最早运营的22个游乐项目当中就有它。 哎，所以算是元老级的一个游乐项目了。 是的， 当然大家印象当中可能迪士尼电影和迪士尼乐园的关系是先有一个电影，然后迪士尼乐园再去开发相关的娱乐项目。 是的， 但这部电影反过来了，是吧？ 对， 它的影片本身就是根据项目改编的，这也是很多迪士尼的粉丝们非常期待的作品啊。丛林奇航，它是由加勒比海盗的原班人马制作，重金打造了一个亚马逊丛林奇观，让很多观众大呼值回票价。有的观众在网上发表点评说，从食人鱼的尖牙到瀑布的巨浪，满满的细节会为大家开启一种非常沉浸的观感。 嗯，是，那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的演员阵容哈，集结了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那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巨石强森啊，是在影片当中担任了主演。那么作为风靡全世界的一个超人气巨星呢，巨石强森呢，他之前用《速度与激情》系列，还有《狂暴》等等影片巨制树立起来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那么在国内的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00亿人民币，是他个人的这个电影票房哈。那么此次饰演的这个弗兰克船长呢，也是日常带领着这些游客沿着亚马逊河观光，也是非常有这个幽默感，因为他之前演的很多角色也是那种幽默感满满的一个角色嘛。 嗯， 那么与这个巨石强森棋逢对手的呢，则是近几年凭借着《寂静之地》大热的艾米丽·布朗特。那此外呢，这部影片当中还包括很多这像这个金球奖提名的获得者，然后还有这个艾美奖的获得者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奥斯卡提名的获得者。那么这些演员呢，都加盟了这部影片。 嗯，刚才斯农提到的像巨石强森、艾米丽·布朗特算是比较妙的一个组合。你看强森在这部电影当中不仅再次展现了硬汉的气质，这个男女主角欢喜冤家的设定也是让大家喜闻乐见哈。那此外呢，这部影片的故事剧情也是高潮迭起，火爆惊险的动作场面之外，还有脑洞大开的神奇反转，为大家带来比较爽快的一些观影体验。有观众说，这部影片特效过瘾，效果也精致，充满着奇幻的冒险色彩。当然最吸引这个观众的还是紧凑的剧情，跌宕起伏的片段让人觉得啊，一边看电影一边跟着剧中的主人公惊心动魄起来，扣人心弦。 嗯，那影片呢，它带领着观众穿越到了神秘的南美雨林当中，也呈现了只有在大荧幕才能充分领略的一个视觉奇观。那么为营造这种非常极致的真实感呢，当时创作团队也是不惜工本哈，在这个夏威夷实景重现了异域风情的城镇和港口。那么强森自己也表示哈，说这个鬼斧神工的场景设计让我们充满灵感，进入到片场就像彻底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随着国内外观众对《丛林奇航》的好评呢，这部影片的续集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哇， 那么巨石强森和艾米丽·布朗特都将再度回归，开启他们全新的冒险之旅。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昨天也就是19号刚刚上映的电影，叫做《铁道英雄》。这部电影呢是由杨峰执导，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于浩明、森柏芝主演。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英勇的铁道队和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 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大队在日寇肆虐的鲁南地区扒火车缴获物资和武器，创造了很多很多震撼人心的战绩，那么也是给予了敌方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电影《铁道英雄》呢，它就取材于这支队伍的真实事迹，也是通过一个全新的故事和全新的角色再现了当年的英雄风骨。那么电影当中呢，张涵予和范伟他们二人所塑造的老红和老王这两个角色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那么作为铁道队的领导者，老红带着训练有素、分工有序的队员们，以金浦铁路线为主战场，和日寇斗智斗勇。比如说，他们怎样快速的上火车，什么速度的时候往下跳，等等等等。那演员们这个通力的配合，一起去打磨环环相扣的细节，整个 队伍的职业素养都被呈现出来。 而出演硬核队长的是张涵予。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他有很多的动作戏。在一次拍摄过程当中，张涵予多年的腰伤突然复发了，但是他面不改色，坚持带伤上阵，并且要求再拍一遍啊，就是一点都不畏难嘛，十分的敬业。而火车调度员老王是以酒遮脸，通过精妙的伪装潜伏在日寇身边，为铁道队提供情报。一段跌宕起伏的别样父子戏更是丰富了角色的层次感。另外呢，范伟也是奉献了很多场精彩的哭戏，无论是为了掩饰身份的那种隐忍的哭，还是在角落当中宣泄情绪的大哭，也都展现了演员本身非常扎实的表演功力。 那么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峰呢，他也表示说啊，他在了解了这个津浦铁路和鲁南铁道队的相关的故事之后呢，也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铁道队的故事。那么为此呢，导演也是走访了很多很多的铁道队队员的后人。那在电影设计的角色呢，也是对当时成百上千的英雄，从这些英雄的故事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也希望呢，这部影片最终的呈现能够满足如今的观众的审美和观影需求。那影片呢，也在创作上秉承着对历史和英雄的敬畏之心，从大小场景的布置到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考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部电影刚刚上映哈，不如走进电影院去一探究竟。 最后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同样在昨天刚刚上映，它就是由伍佰监制、别克导演、白百合、白客、范丞丞领衔主演的犯罪题材电影《门锁》。这部电影啊，讲述了一个单身白领方慧独自在家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些不安，似乎有一双眼睛窥探着他的日常。在经历了各种各样令人不适的遭遇之中啊，这个真相也逐渐逼近了。 那么影片除了这个强大的卡斯阵容哈，它罕见的现实题材加上非常高瞩目度的社会话题，也是在还没上映的时候啊，就已经吸引了观众们的期待。而且自这个门锁定档以来啊，关于独居女性安全的话题也是一次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那么在之前这个门锁发布的定档预告当中呢，白百合饰演的方慧尽管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如履薄冰，但还是面临着被尾随、被偷窥，甚至是被侵害的危机，也是让不少网友直呼细思极恐。而且更加令人感到后怕的是哈，这种不安和恐惧它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电影情节当中，那很多现实当中的独居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其实也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个痛点。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数据，现在我国的独居率已经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相关的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将可能达到1.5亿到2亿，成为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在得到自我价值感提升的同时啊，独居女性所面临的这种孤独感，可能也是会更多的被大家所关注的。那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像很多的独居的朋友，尤其年轻朋友上班比较忙哈，您要不在家的话一定要关好门窗，当然回了家以后咱也得把这个门锁给锁上。 没错。然后还有包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科普文章哈，都会说一些独居安全的小技巧，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快递扔的时候记得要把自己的信息都给抹掉。然后有一些女孩子独居的话呢，可能可以在这个阳台上挂几件男生的衣服，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错。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11月份和我们见面的电影作品啊，也欢迎您去走进电影院感受一下电影所带来的魅力。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进入电影院观影的时候，请您务必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全程佩戴口罩，不饮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周末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 思农， 感谢您的收听。过后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